此浪漫的音乐，开始进入古典也流行。欢迎，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七夕呀、农历七月初七，估计满世界都在谈论这个吧，一个浪漫的节日。所以在今天古典流行一开始，也为你带来了一段非常浪漫的音乐。还记得在昨天，在最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听完这首关于爱的音乐吗？这一首 Russell Wilson 所演唱的这首爱的音乐，所给收音机前你所有爱的朋友。 Alzarmi ancora in voglio e darmi un senso anche da solo con questa musica che canto senza te ma il mio teatro è vuoto e questa folla è muta eppure sai non ti ho scordata e fino a ieri musica è stataEd è per questo che io che non ho mai finto Da solo mi son chiesto Adesso per che canto Amore musica Sono rinnovo qua Per quanto fiato avrò La voce, l'anima e tutto quel che ho E tutto quel che ho E tutto quel che ho Per non buttar via la mia disperazione Per non toccare il fondo e farmi una canzone Amore e musica che fanno il giro tondo Di nuovo son per mano in questo mio teatro pieno Ho ritrovato me, ho ritrovato Amore e musica Sono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是七夕，也是周末，所以在节目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爱的音乐。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好听的音乐，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关于爱的歌曲，爱的音乐。像这一首，那是足够浪漫的。 sail aloof and live in propriety there on the roof. To heavenly hermits we will be in truth when we're alone. We'll see life's mad pattern 会有很多的概念，爱人之间的爱，亲人之间的爱，还有友情，这些都是大爱。而但是今天是七夕节嘛，中国传统的情人节，这几年呢我们越来越强调关于这个中国的节日。其实呢在接下来我要为你带来一首歌剧当中的咏叹调，这首咏叹调叫做我亲爱的爸爸，歌名虽然是献给爸爸的，但是却是爸爸的女儿唱给爸爸如何让和自己的心爱人结合的一段咏叹调，选择歌剧《江尼斯基基》。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要说七夕跟这首贝多芬月光奏鸣曲意境还是蛮合的，比方说宋代秦观有这样的词：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且在朝朝暮暮。意思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 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气息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神离合的夫妻，貌合神离的夫妻。而共宿相思，柔情似水，短暂的相会如梦如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这样两情若是久长时，又且在朝朝暮暮，是不是和月光的意境很相像呢？这首曲子叫做《你拥有的全世界》，演唱则是 Louis Armstrong。 在今天这个日子听这首小情歌，情调也是蛮适合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六晚，相声综艺竞演节目《相声有新人》将在东方卫视继续说学逗唱，为相声发声。最新一期节目，选手们带来包袱不断、精彩纷呈的作品，也讲述了相声行业的生存现状。最新一期《相声有新人》的舞台汇聚了来自深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相声演员。不同于北京、天津这样的相声重镇，这些地方相声行业的生存现状普遍不乐观。来自大连的选手透露，为了能继续说相声，四年已经赔了400多万。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难还要坚持，他用四个字回答，就是喜欢。虽然简短，但却掷地有声。面对选手们真诚的吐露心声，节目的召唤师在坚持严格选人标准的同时，也不禁流露出内心柔软的一面，感慨相声坚持的不易。节目召唤师谈到自己参加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整个相声行业能够繁荣，要感谢这么好的平台能够让大家知道相声，要挖掘新人才能传承下去。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首是古典管弦乐当中最为浪漫的情节之一了，来自于斯巴达克斯，选自斯巴达与弗利基亚的柔版。这段音乐如胶似漆，凄美无比。这是哈恰图里昂为舞剧《斯巴达克斯》当中第二幕最著名的柔版的旋律。而这段著名的柔版旋律的音乐背景是决斗士的首领斯巴达克斯与弗利基亚彼此倾慕相爱，他们两个交织出一段凄美无比的爱情。这段音乐具有着英雄的背景，有着极其浪漫的爱情，同样在今天来聆听也非常合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音乐转换了，我为你带来的是前几天其实也听过的李斯特的献词，改编自舒曼的作品。 舒曼对音乐诚挚的热爱，他的赤子之心弥足珍贵，大量的文笔优美还有土地繁多的描写都让我们惊叹。而说到舒曼与克劳拉的爱也是非常特别的，都知道舒曼、克劳拉、布拉姆斯三个人的这种特别的感情，十年相知，16年的花与诗的生活，带来7个爱情结晶，带来无数的音乐名作。在1890年9月12号，舒曼与克劳拉在莱比锡附近的乡村教堂举行了婚礼，克劳拉头戴淘金娘的花冠，舒曼把他作曲的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淘金娘》送给克劳拉作为结婚礼物，献词就是作品当中的第一首。 Il sole del mattino si spingeva nelle case. Io seguivo il suo ricordo con la punta delle mani. Il profumo delle rose dura solo una stagione, poi si perde tra le cose ed è così che persi lei.Mi voltò, mi voltai. Non seppe mai che morivo di lei, che avrei voluto fermarla, ma poi seppi capire che il gioco degli anni ci rese distanti, che il suo destino non è.Mentre il sole delle due stava alto su Firenze, sedevamo a un ristorante verso il punto del caffè. coraggio disse andiamo, l'aiutai con le valigie. Lei che disse ci scriviamo, io sorrisi e dissi ciao. Si voltò, mi voltai. Non seppe mai che morivo di lei, che avrei voluto fermarla, ma poi seppi capire che il gioco degli anni distanti, che il suo destino non era qua. E una ragazza fermarla non puoi, lei vive un tempo che leggi non ha, vola seguendo una linea che sembra dal vento, tu puoi seguirla soltanto un po'. Mentre il sole della sera si prendeva i suoi colori, io pensavo è stato giusto e pensando mi stancai. Il profumo delle rose dura solo una stagione, poi si perde fra le cose ed è così che persi lei. Si voltò, mi voltai, si voltò per anch'io, mi voltai. 布提里，来自他的声音，用声音感动上天的人。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是周末，我为你带来的是适合周末聆听，又适合七夕来聆听的音乐。这首选自柴可夫斯基《糖果仙子》，融合了不同的味道。结束了，那想来看看大家的签到，不知道在今天七夕的特别节日里，大家有什么要问候身边的人吗？胡雪迪说了，说在观听水库的湖畔，只能用 WiFi 收听爱的音乐，不过这里很凉爽，城里现在也不热了。还有星月啊，杨亚美，东面大海，大家都周末愉快呀，在今天七夕的日子里。二月之花说了，美妙的时光。还有华之宝说了，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的月光，跟刚才提到的七夕的诗句真的很搭。小蒲说了，说在莫奈画展的展厅里，戴着耳机，用手机边听节目边看画，格外的浪漫。莫奈画中的女子，也正是他的挚爱卡米尔。真的是，当音乐与画面，尤其是音乐与这些描绘的色彩融合的时候，无与伦比。在这里要问候一下溪水，溪水长流了，说今天刚出院，怎么了？他说回家卧躺在床上聆听节目，时值七夕，已送鲜花给心上人。节目歌曲婉转优美，身上痛楚消减了大半。哎呀，要注意身体啊！